好，第二節，咁啊，第二節就將會高度 details 咁講眼前呢、這個啊 Avengers Tower 啦。 前面有一堆人仔喺度啦。 係啦，哇，其實都真係好闊嘅。咁樣 梗就唔係全部都係 Avengers Tower 嘅，你會見到其他係有啲 Marvel 世界嘅人嚟嘅。 係，咁我見到其實你都真係冇咩係冇嘅，係咪咁講？ 都唔係嘅，都有啲冇嘅。 OK， 喂，咁可以，我諗佢去片即係高度 detail 咁講下你呢個 Avengers Tower 有啲咩啦。哎，你嚟啦！ 你見到而家頂嗰兩個咧，就係嗰個飛盾啦，同埋嗰個而家最新 Civil War 嗰個 War Machine 嘅，佢變咗黑色版，同埋係有支警棍。不過啱啱呢度睇唔到，可能再睇下啦。咁前面其實個美國隊長比較特別嘅，因為我 嗰只腳做 係啊，我換咗做超人嗰只腳嘅。咁呢個 Spider-Man 嘅吊喺度抽水啦。 佢吊喺度，佢嗰個蜘蛛網咧，其實係新件嚟。 係啊，隻手個就係新件嚟嘅。係 啊，係啊，係啊， 做到發射蜘蛛嘅動作嘅可以。 係咯，咁就啊，見你下面都即係個下盤都幾穩嘅喎，呢個 Avengers Tower。 我下面係因為其實佢係斜落嘅，所以越嚟越闊咧。咁亦都係因為咁，所以計件咧好鬼麻煩嗰陣時。 OK， 啲執啲斜件啊，同埋其實長嗰啲件都好麻煩，即係執左右長嗰啲件咧，都難揾。 係咯，咁啊眼前見到啦，哇！一個非常之豐富。 嗰啲電腦咧，因為有兩副關啊，所以見到好多透明件就可以。咁嗱，見到Magneto 一家人啦，咁 Vision 攞住個錘仔啊。 咦，係喎，而家先發現到Magneto OK。 啊，咁呢個好慘嘅 Quicksilver BB。咁其實我本身我唔中意佢，你會見到佢戴眼鏡，其實呢個眼鏡嗰個頭咧係 Star Wars 嗰啲人。 係，頭先我就問你都咁熟， 因為我唔中意佢嗰個鬍鬚個樣。 哦， 係啊，佢個床做得好好啊，咁樣砌法咧，有曬櫃桶嘅性，同埋佢側邊有個貼紙， 有個呢度 醫療卡。 嗯， 咁呢個咧其實就係 Agent of Shield 嘅人嚟嘅，嗰、那個叫 Barbara 嘅人。咁其實只係將 Bad Widow 換咗髮型，咁又可以有啲新角色。 O K， 系啊，咁侧边嗰啲贴纸啊，你会见到其实系之前出一啲 Avengers 动画版或者漫画版嘅 set 先有嘅。 哇，系、啊，我见到你嗰个有个锤仔啊，喂， 嗰、那个锤仔嗰个贴纸咧，其实系佢之前出咗 set 咧，系讲雷神俾人捉咗嘅，咁佢系研究紧佢锤仔噶。 有 set 咁嘅嘢，呢、這个可以 找翻嗰、那个， 喺呢个最后先讲。嗱，咁我要讲 一家人 眼前呢只。呢只咩啊 ？Vision 啦，系啦，咁佢嗰个咩啊？额头嗰粒嘢 系新嘅， 系新嘅， 其实系 Civil War 版嚟嘅。 系 咁呢个其实就系将嗰个 Doctor Strange 嗰 set 缩细佢啦，但系张凳咧其实系 Harry Potter 嗰啲 set 嚟嘅，因为佢本身冇凳，冇呢张好似巫师椅嘅嘢噶。咁你见到其实 Doctor Strange 呢个最好咧，佢手嗰啲新件系有埋啲皱纹嗰啲。嗰啲符印喺度嘅， 系哇呢、這个真系靓，我做得 系啊，套戏未上你又会见到佢有呢啲，呢啲特殊效果 咯，剧透啦，系啊，跟住就 佢啲书柜其实佢嘅设计好好噶，你见到侧边嗰啲书咧一动一动咧，其实平时好少会人谂到咁齐，咁呢个其实见到后面有两只贴纸啦，嗰两只贴纸其实就系嚟自。Iron Man 3讲佢间屋俾人炸咗嗰 set 嚟嘅， 系我记得记得。哇！呢、這個都靚，呢一隻啦，係 要儲呢啲 Iron Man 其實都麻煩，因為要買好多 set。其實有啲可能淨係為 Iron Man 嘅。但其實我覺得咧，儲 Iron Man 好過儲 Batman 嘅。哇 ！Batman 出咗三十幾四十隻，仲要佢所謂嗰啲衫係真係為出而出嘅。但你 Iron Man 嗰啲係真係佢電影係有過佢先咁樣出 的。都唔係，綠色呢個電影冇嘅。綠色呢個係 唔係 Iron Man 3有。 佢冇真係好似出過啲 最尾咪曬冷嘅， 有冇呢、這個？ 有最尾曬冷嗰度咪全部飛曬出嚟，有一隻綠色嘅，係啊，咁係啦，呢度有 兩隻三隻啦，射二、射三、射四啦， 係咯， 好排曬喺度啦，好彩 啊！哇，誇張真係～ 诶，呢个咁样好嘅就可以我，因为佢本身个发射口咧可以挤两排人仔啊，咁所以可以咁样挤到咯。 系 系啊，如果可以嘅话，有人有钱嘅话，当然可以挤晒全部 Iron Legion 啦。最 你应该系齐晒噶嘛，系嘛 Iron Man 应该都齐，除非有啲唔知点样出嘅特别版啦。呢只我有， 呢只有， 不过冇拎，因为冇插袋有啲。 嗯， 系啊，咁呢个头先都讲过，就系整紧欧藏，咁我系自己本身中意佢系俾。Adman 研究出嚟嘅，所以挤翻 Adman 落去啦。咁侧边啲贴纸又系以前出嗰啲 set 嘅，你见到其实已经有个有个迷你嘅 Adman 喺度啊，真系。 系啊，呢、這个就系、是、 呢、這个就 Adman 啦。 啊，呢、這个系嚟自嗰个咩啊？ 嗰、那个机场嗰 set 啊， 系 number 我唔记得，我净系记得系边 set 玩具嚟嘅。 760乜乜啊？ 系啦。 嗱呢、這个啊、喂，等先，有啲蒙，唔好意思啊。 呢、這个翻嚟想讲下只手，只手拎住嗰粒咩嚟咧？其实 out to D 2 w o 嚟噶。 哦， 佢嘅沙窝佢出嗰啲系迷你 set 嘅，系好似啲。啲人仔比例係揾呢啲一粒磚即係整嘅，咁佢個長方形金色咧就係 CPPO， 佢咁樣砌其實就係 Auto D2 嚟。 哦 ，OK， 跟住啊上到嚟啦，係嘛？ 呢個 Loki 王子啦，係啊，側邊喺佢嘅走兽林中間啦。佢側邊嗰啲酒咧，其實如果你有留意一下佢 fans 啊，佢嗰啲好多有啲 cupcake 嗰啲店啊，或者啲咩？佢咪好中意出啲甜品屋嘅，其實用佢啲件係好 開心。所以我而家先知道 Friends 係咁有市場。 佢呢啲甜品啊、嗰啲醬啊、嗰啲飲品啊、三文治嗰啲咧，全部都係 fans 嚟嘅。咁當然你自己執件砌到，但其實佢上面嗰啲印，你見到啲印咗士多啤梨啊，或者啲牛奶盒嗰啲咧，就是、fans 嗰先有咯。 嗯，係咯，咁呢兩個就其實同 沙佬同埋佢條女 係咯，嚟自加勒士啊。咁呢個就係嚟自侏羅紀啊嘛。係 啊，侏羅紀。 跟住上面有飛準啦， 咁上面其實嗰支炮咧就係嚟自呢個Hydra 嘅城堡啊。咁啱係 Hydra 佢 係 Hydra 佢有一聲你淨係出 Quicksilver 嗰聲咧，佢有個城堡噶嘛。咁佢有支炮台就可以用啦。 OK， 咁其實都係左砌右砌，有咩見到啱就擠落去啊。 哇！呢個真係誇張，係啊。 因為佢本身頭先為話佢嗰啲 set 咧本身好流嘅，淨係得個前面一塊嘢嘅。係。咁就拆曬啲件嚟用，嗰啲就係冇嘅之後就。 OK， 哇！真係好豐富咁 樣。但係都唔係啊，呢啲真係件到用時方恨少啊。 嗯。 咁黑炮啦，黑炮本身又冇爪嘅，咁我係 你自己。 其實個爪都唔啱啊，佢應該係啲。应该是啲细啲嘅爪嘅，但系佢咧嗰次冇出过，所以就用住 Wolverine 嗰啲先啦。 嗯，好，咁啊最尾呢个最靓嘅镜咧，就系 Ivan 帮我影嘅，真系唔该晒。哇，你见我嗰啲真系影得好骑呢。咁其实咁样影你嗰个 tower 其实真系有霸气好多。 其实都系。 哦、啊，你见我嗰、那个喂塞豆窿咁样。 其实有对比啫，如果冇对比，佢本身都见到好玩嘅。 嗯，咁就小弟非常之 suggest 你再整多，即系再整多啲件啦，系咯。好，咁啊，翻翻嚟啦，就话、眼前有一堆， 即系如果草 Marvel 嘅人，其实都几开心啊，见到咁多人。但系其实，我系想催出多啲 X-Men 咯。 X-Men 系啊，好少、啊。 佢而家佢净系出过两 set 嘅啫，仲要而家因为 Deadpool 套戏红咗咧，所以多人揾咗 Deadpool， 搞到 Deadpool 合鬼晒。 Deadpool 而家成七九岁啦，嗰 set 出面买到。咁、啊、其实我有听过一个理论啦，就系话点解 LEGO 唔咁少出 Deadpool 咧？其实就唔系因为个 license 问题，系话佢即系喺。戏里面嗰个角色系坏透， 我都 即 系有啲，反而我觉得系反权问题。 反权问题，即系我有听过咁嘅讲法啦，话佢就真系唔系太适合俾细路仔玩啦。超你讲晒啦， 好难讲啊，唔知佢 你咁样讲 Magneto 嘅话啦， 系 点啊？ 真系唔知点解。 系啊，呢个就唔知啦。咁但系就 X-Men， 我觉得其实佢应该出多啲嘅。佢 其实咁多角色有剩，有都系玩。 佢嗰边嗰个 Quicksilver 其实就比Avengers 我谂佢出佢唔出电影版。我覺得佢都係出翻，你其實佢之前出過兩隻都係漫畫版嘅嘛。 嗯， 係啊，我唔知道係咪因為 Fox 定還是佢哋，嗰啲唔知點傾咯。 係咯係咯， 總之因為佢攞唔翻個版權啦，即係迪士尼。 但係你話佢之後會出多 set 嘅嘛？ 佢出嗰 set 其實係類似呢啲咁嘅 Michael 嗱，而家佢新咧。DC 同 Marvel 都會出啲叫 Michael 嘅人仔啊，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其實佢係全部都短腳仔嚟嘅， 係勁戇居。可唔可以去個細鏡？唔該你阿峰， 你會見到嘅咧。 過嚟走啦。 好啊， 呢度 你會見到 Michael 版嗰啲咧，佢係全部都係有個矮腳仔啦，再加一架車仔嘅。 系咯， 成个系列都系咁啊！佢啲 Batman 啊、Superman 啊，全部人都变晒短脚仔啊！但系佢同埋你见到佢身上面嗰啲印刷咧，系简陋啲啊，都冇简陋啲系啊，简单啲咯，好似叫做低年龄向化啲咯，我就叫做其实都冇所谓，因为我都会照买啊，同埋咁脚嗰啲好易改嘅啫。 咁呢度整翻个对比啦，咁呢个就系、是成人版啊。呢、這個就是成人版的 Ultron 啦， 呢、 這個 就 係 細路版的 Ultron， 理論上是同一個角色嚟 其實挺戇居嘅，我覺得咁、 啊、 但是我就冇買 BB 版啦、啊，因為太多。 其實都挺得意的佢連啲車仔。 我記得、Captain America 個樣子做到好任戰嘅， 係啊係啊係啊，歪曬、啊啊啊啊、嘴啊笑啊咁樣樣。 但是他好就好在他会出一些、特别的角色，我会叫做。 例如 如果讲 DC 啦，讲 DC 他会有 Doomsday 啦。 哦，即 是如果你有看 Batman vs、Superman， 他咪打一隻大怪物的， 是 那隻理论上就是 Doomsday 来的。 哦， 他就会出这些。 哇，没有啊，他 LEGO 是这出，我真的老老实实追不完。 如果喜欢 Superheroes 的出年就大了、尤其是喜欢 DC， 因为出年他会出一套叫做 LEGO、Batman Movie、 Batman 是又再出那间屋，所以就哇，我见 LEGO 最近的胃口呢都挺大的。 两睇啦，如果因为佢其实佢咁都好嘅，因为佢如果净系出 LEGO 或者净系出玩具咧，佢可以实会有其他嘅周边产品嚟到帮佢宣传、 嗯。 其实两睇咧，你可以话玩具宣传套戏或者套戏宣传玩具都得嘅。 系啦，喂，咁呢度就我谂都呢度攞开先啦。系啦，简单啲讲翻啦，呢三只咧其实就话、可以话系构成 Avengers 啊、 Age of Ultron 套戏。 系啦，咁就。镜头左手是不是即是这个、这个就是、 透明头那个、就是 Ultra Mark 1来的。 其实就做得很漂亮、即是我没想过哇它可以整个透明件整到即 是其实后面都那些叫什 么本身都估不到它会用透明件其实。 我真的估不到。 一开始本身如果跟回到它可能用过 Iron Man 的头盔改但是它另外做一个专门出的透明再引申的印刷很少见。 是的那中间那个就叫做 中间版有床啦，未系 complete 嘅，系咁跟住去到 银 色嗰、那个就叫做完成咗啦。但系 欧田美有床好似叫 啊，但系套戏有少少失望嘅，咁渣嘅佢 系啊，俾人 shoot down 咗就冇噶啦，玩完 系咯。咁就即系呢三只人仔，我谂好多人储嗰啲玩具系中意储啲好人角色啦，但系其实我就最近都想储多啲坏人角色，其实做得好靓。 如果坏人可唔可以影呢边？ 因为你 啊，挤过去， 挤过去，你挤过去。 咁呢个咧就系、由 Avengers 第一集就出场嘅，叫做彩蛋嘅人啦。呢、這个就系 Thanos， 但系呢个 Thanos 咧、其实是未拿到无限手套，所以你看到的手是没有钻石的。 无限手套就是未。 其实他你如果有看到戏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完那么多套，他每一套戏都会出，不是每一套啦，间中有一套戏就会有些宝石的讲他来 说。啊是啊是啊。 那、 你 是未有的，所以他不是最劲的那个。但是他最特别呢，因为 他的手有得转都算难得，因为你知不知道大件嗰啲咧，冇乜人話喂咩轉手嗰啲，呢、這個都可以轉。 唔係，其實大件可以轉到手嘅，全部都。佢翻嚟喺只腳唔喐得，我覺得有少少，同埋個頭唔轉得咯。 係係係。 佢真係得個大字咯。唔係，其實個型係靚嘅。 型啦，型啦。係 啊。啱啱如果講大，其實佢以前咧，佢啊係咪呢度啊？ 喺度喺度。 佢有個變形合衣啦，有個哭啦。佢本身淨係出哭嘅，但係後屘整咗好多油。係啊。我想反而想讲讲呢个叫做 Hulkbuster 嘅，咁其实佢本身佢自己出咗个咧，我觉得佢大只得滞啊，比同嗰个 Hulk 个比例唔系好啱，咁所以呢个我就觉得啱少少，我系缩细咗嘅。 系啦，我见你嗰啲件，嗰啲叫咩啊？个件就唔系佢嗰只 maroon， 系我净系用翻个头嘅啫，基本上，因为个头冇，其他全部都系左执右执啊咁样样。 喂，咁所以你都可以话系一个 MOC 嘅 player 嚟嘅， 系都，咁你点都要改啲嘢，因为佢本身嗰啲可能因为价钱嘅问题，佢本身出唔到有啲好完整嘅嘢，我觉得 LEGO 写都 系啊，佢有时 LEGO 出嗰啲咧好鬼。好业余嗱，咁我就反而中意将阿 Hulkbuster 咧就绷大佢，系啊，我就嫌佢本身嗰只太过简单，反而系咯，咁就话你嗰啲人仔劲多啊！喂，我见到你呢只劲戆居，呢只嗱，其实佢发型咧系转咗嘅， 系啦， 系啊，佢发型咧原本就应该系。啊，睇佢冇先啦。嗱，佢嘅发型原本应该系阿 Iron Man 发型嚟嘅，系啦。咁但系咧，你见到阿 Hulk 咧，就个发型系变咗啦。 点解嬲得滞咧？嬲到咁啊头！ 哇，其实即系见你 見你啲 LEGO 真係多誇張，因為見你嗰陣時影相咧，就話我冇諗過你多成咁嘅啲 LEGO。 喺呢度其實唔算好多啦，我覺得。咁可能啲人仔多啦，覺得。但係因為好多套儲翻嚟噶嘛，唔係淨有一套啊嘛。 OK。 同埋有啲人仔咧，其實譬如啊呢架啦，呢架其實佢本身係架車仔、就是，我唔知 City 你邊度嚟嘅。 係。 系啦，咁其實最特別係個人，咁個人咧，如果有套睇到戲或者有睇 Marvel 嘅電視劇咧，有套叫 Agent of Shield 嘅，咁呢個咧就係、是、Coulson，Agent Coulson。咁你係其實 LEGO 好玩的地方，你只係可以改少少髮型啊，或者加啲件俾佢啊， 唔好意思啊， 做翻西裝啊，加翻個似嘅頭，你就可以做一個自己嘅角色出嚟，譬如呢啲啦， 嗯， 或者係咪有個？嗰、那個好像找 Bad Widow 改的角色，呢些都是呢啲角色，其實都是你只要你覺得佢是就是啊。咁當然要找啲似嘅髮型啊、身啊。 Black Widow 啊，我記得這個其實佢喺佢基本上每一 set、Black Widow 件衫有啲唔同啦，即係我見到你眼前這個 Black Widow， 我冇記錯應該是嚟自。機場打大佬嗰個嘅， 應該係 係咪咧？ 但係因為我已經太，因為有好多，我都唔記得咗喺邊度嚟嘅。 因為我記得佢之後剪短咗頭髮嘅， 係啊係啊。 你如果睇佢第二集、第三集，其實髮型有啲唔同嘅。 係啊，但係如果髮型嘅，我中意呢個樣，呢、這個件多啲，因為之前嗰個太長啦。 嗯， 之前嗰個反而唔係好似，之前嗰個係似佢 Iron Man 第二集嗰個樣咯。 係， 喂，髮型好啲。 但係其實如果你講到啲，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啦，唔該啊。其實如果你講髮型嗰啲咧，我反而覺得嗰、那個叫咩名咧？你有冇買最新嗰套Wonder Woman 啊？ 我有。 哇！佢嗰啲佢個髮包奇到勁誇張。 佢咁樣出去有好處啊，因為之前嗰 Wonder Woman 咧，佢連埋嗰個頭箍噶嘛。 係 啊， 啊。 但係佢而家佢拆咗變做印刷咧，咁嗰個頭可以用喺第二地方。 但係你知唔知 道？如果之前嗰、那個佢嗰個兼容性唔大 啊。最新出嗰個嘅 Wonder Woman 咧，其實佢嗰個印件係出咗問題。 係咩？ 其實我覺得要揾一集咧，係 即係講 DC 人仔啊。 唔係，係講批判下佢最近嗰啲 quality 問題。咁、如果你買最嗱，今日就冇攞嚟啊，但係佢最新嗰只Wonder Woman 人仔其實係有好高度嘅 detail 啫、手又有 detail， 後面有 detail， 但係只腳肉色嗰個位啊，就有一個位就係 print 得唔靚嘅，係崩咗嘅。咁我後屘就真係人生第一次破處啊！即係send 個 request 俾佢話，喂，你呢件唔掂，你即係 send 個原身俾我啦。咁佢係有 send 嘅。咁但係就算 send 俾我嗰件咧，都係有啲崩嗰個顏色。 我咁係有冇話睇過其他啲女咁定點 啊？有我有真係出去現時點睇下呢啲人仔嗰個只腳係點咧，都有同一個問題。 我翻屋企睇下我個係咪先？ 嗯， 等我回家看看我那個是不是這樣先、 啊、即是那個腳呢這邊那個位置是崩了一點 點、啊、現在看不到我們現在沒有實物在 這裡是啦、啊、那就是啦、啊、今天其實即是要講這個 Avengers Tower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講的咁，但係即係我就想問啦，你之後係諗住升高佢啊，整闊佢啊，定係向下發展？ 冇噶啦，如果個外形我大致係咁嘅咧，因為你如果你譬如你再睇咧，嗱升高，因為佢係佢最麻煩的地方，因為佢係打斜嘅，你唔係可以用相同嘅件嘅。如果你下面加咧，你一定要加到咁長嘅。 我就係見上網有好多人係下面加到闊咗。係 啊，咁冇位啊。首先，其實你咁高，你我本身屋企都冇辦法，即、就、係、是、我喺屋企擠咧，我要拆咗頂呢嚿嘢。 哦， 我係要拆咗，我因為我櫃得咁高啊，所以冇唔可以再搞啦。反而係其實係嗰入邊嘅 detail 咯。 但其實我覺得你呢個啦， 誒 呢、這個可以等陣先砌啦，砌唔砌到砌。 算 啦。我反而覺得你呢個啦，係咪可以嗰、那個即係個底可以再闊啲？ 個底再闊啲，因為要好深，我冇咁多件，要揾好多嘢。 現時點有冇咁多藍色件俾你揾啊？老老實實。 要揾，但係其實我而家我想砌 X-Men 嗰間屋多啲，即係佢間學校。 哇！砌學校。 係啊，係啊。其實我是等緊佢出年咪LEGO Batman Movie 咪有間瘋人院嘅， 係係係， 嗰間瘋人院好啱嚟改嘅， 哦， 所以等嗰間先啦。而家呢啲擺一排先啦，得閒搞喺入邊咯。 同埋你睇完 Doctor Strange 套戲，你唔知佢入邊有啲咩固形精怪可以擠落去噶嘛？ 佢最經典咪有一個位置有隻眼咧喺度食咗嗰個， 嗰同埋佢後邊嗰個類似嗰、那個好似井字形嗰個嘢都好想擠落去。 不過你講 Doctor Strange 嗰、那個，我覺得都算係其中一 set、Marvel 出得叫有誠意的場景、因為 我自己覺得啦，就算機場即係大矮俠嗰 set 嘅場景咧，其實好核突嘅。哇，邊個似機場啊，大佬？咁呢一 set 啦 ，Iron Man 即係前兩集介紹過，即係膠爆炸嗰一幕啦，同埋我諗 Doctor Strange 嗰、個場景，即係算係比較少有嘅靚嘢。 其實 Doctor Strange 佢有好多 gimmick 嘅幾好玩嘅，佢可以扮啲人喺空中飛啦，坐喺度啦，嗰件斗篷都可以飛啦，同埋佢仲有隻怪物喺度，有隻好似爆炸而有怪物。 係啦係啦，就係嗰個場景係咯。喂，咁嗰一 set 而家出面個價？咩价位？好似200-250 唔算太贵。其实如果你中意 Doctor Strange 可以入个盒嚟玩。 我上个礼拜其实都谂住买嘅，但系卖晒。 咁快 真系卖晒。咁其实而家其实应该开头要讲下最近啲 LEGO 新闻。嗱，咁我就发觉、最近啲 LEGO 其实就冧价嘅，系啊，真系冧价。原因我想跟即经济有绝对有关系啦。 如果不是 我你有没有行二时点好像听说有些執造很多的。 是執造很多。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又到又是时候全部一起即升一升那个 rental。 现在是等着圣诞节那些 gift set 那些。是即譬如圣诞节那些火车啊那些人仔的 set 呢、然后就是出年一月的了。一堆一起出 的。但是我之前在 Facebook 都有讲过啦，今年那个 LEGO 那个 strategy 很奇怪，它在九月已经出圣诞 set 了，那为什么就是褪到这么早呢？那我就觉得因为它要出它要就 Star Wars 了、 Star Wars 11月就、应该11月上画，那就 11月但其实现在有没有字面上 开始有了 official.com 反而还没有， 因为我本身不是 Star Wars LEGO 的 fans， 所以很少留意。 我咁好彩啊，我都哇大佬草 Star Wars 是很惨的。那即是我看它 LEGO 就是不如早一点比圣诞的东西出先，那11月再谷行 Star Wars， 因为即是佢如果年尾一下子出咁多，可能啊，即系佢哋lost your focus 啊，系啊。咁但系喂，大佬，万圣节都未过，你咁早出圣诞嘢，系咪有啲骑呢？我觉得 唔知佢咧嗰啲，因为佢一早已经 plan 好晒。 咁但系就根据即系小弟目测啦，喺现时点？啲 LEGO 價位其實跌得幾多嘅，真係嚇。咁、即係雖然有一句嘢就叫做咩早賣係咩貴兩嚿啊，咁但係而家我覺得話要入 LEGO 都 OK 嘅嚇，唔貴嘅。就話係咯，希望嚇、你啊繼續崩大呢個 Avengers Tower 啦，係咯。 係啊，有機會再帶其他嘢上嚟講講。 係咯係咯，咁啊係咯，下個禮拜捉你上嚟再係咯，得啊你得唔得閒啦？係咯，再傾咯。喂，係咯，咁呢個節目差唔多啦，呢個禮拜，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啦，拜拜。 再見。